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重要来，没有应该不应该，谁不是用伤口交换？

听到这首曲目来自万芳，叫做温哥华的悲伤一号。而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一下顺子，是顺子带来的曲目《遇见就爱》。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I wrote this song, maybe I'm wrong to be caught up about you. Well,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e? Or maybe you think nothing at all. Then maybe you could just lie to me and we could be in love, you see. Oh, it's a

记忆和眼泪重逢，拥抱了时分，撞你一个身，遗忘不了曾经两个人，爱如乌云呀雨下沉， 思念浮生，醒不来就醉在你的梦，遥远的碎天空，失去了有你的笑容，还怎么完整，独自浮生，东方作坊都难以收留，爱不过一颗尘，不断寻找温暖一座城，心留给你 成，我的挽留就在火海里蒸发， 思念浮生，醒不来就醉在你的梦，遥远的碎天空，失去了有你的笑容，爱怎么完整，独自浮生，东方作坊都难以收留，温暖一座城，只留给你一层，醒过来就醉在你的梦，遥远的碎天空，失去了有你的笑容，还怎么完整，独自浮生，跟风走访都难以收留，过一颗尘，不断寻找温暖一座城，心留给你一色，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贴地玄黄，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北京时间14点。